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是梁家杰。 花生当饭食，我哋梗系最积极。识听一定听 HKPeanut.com， 我是长毛。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翻到嚟啦。咁啊，阿土伯，你系咪对私了有啲意见讲讲啊？ 唔系，头先我其实基本上我原来可唔可以醒起咧，已经系噏咗噶啦。 系啊，噏咗啊，系啊，噏咗噶啦。其实我唔知道原来你仲有咩嘢噏未噏啊？ 即系其实最大嘅问题在于咩咧？如果我哋真系用靠呢个方法咧去解决香港嘅话咧，香港玩完噶啦。即系我哋挥霍嘅制度啊，我哋挥霍嘅文明咧，已经系荡然无存嘅。我都唔知道我挥紧乜嘢。 嗱，呢个就系啦。嗱，你睇个蝙蝠侠，大家睇个蝙蝠侠啦。咁蝙蝠侠咧，其实就其中，我谂有啲夸张少少少，但系我谂即系其实个意思差唔多。即系你记得其中一集就系小丑嘛。 嗯，同雙面人 小丑嘛，同雙面人嘛，唔關呢個事，唔關呢個事，唔使輸入嚟。就係、是、你睇過呢、這、一個即係蝙蝠俠小丑。咁你記唔記得有一幕就係其實呢、這個小丑就要蝙蝠俠做一個好艱難嘅決定，你要撳個掣，撳個掣，然之後是但揸架船啊嘛。 嗯， 係嘛？你如果你撳掣嘅話，咁你就同我一樣噶啦，其實係。 嗯， 係嘛？其實沒有誰比誰高尚，即係其實咧。小丑就係喺個，即係其實不斷咁樣喺度挑釁啊 ，Batman 就係其實，喂，其實你同我一樣都係會殺人嘅。 咪所以我哋、即係爽快還爽快嘅過程裏面、即係事後你要諗呢個問題嘅。我最近呢幾日都係即係思考呢個問題。當然呢啲説話梗係唔好聽啦，即係唔係好合時勢，都唔合個市場啦。咁但係我哋都要時刻咁警醒自己，喂，咁你揮霍嘅原則係防乜嘢先？ 嗯 ，OK， 當你同當權者處理問題嘅手法係一模一樣嘅時候，咁其實我哋變咗佢嘅咯噃。 啊，我覺得咧有啲嘢咧就唔需要衝擊咧，都可以咧不戰而屈人之兵嘅。 即係因為我一路睇 何君瑤咁，未衝擊佢已經跪低啊，大佬。 唔係啊， 呢、這個非常之開心。 而家已經即係你講緊何君瑤嘅話，啱啱立場咪有個新聞走出嚟咯，咪就係田大少突然之間走出嚟講翻，喂，早喺2016年7月報名期間，周永勤想出選，然後中聯辦嘅人不。段咁樣叫周永勤退選，唔好阻住何君瑤。 個結論係， 喂，大佬呢單嘢過咗咁耐，喂田、喂田大少本來應該收聲㗎啦，而家無端端走出嚟懟何君瑤一刀，話俾全香港嘅人聽，喂西環先至係何君瑤嘅保家。喂，大家攻擊何君瑤嘅時候，唔好忘記攻擊西環啊！其實 唔係，我再要 clarify 一個點咧，就係、是、咧，你個抗爭運動要持續落去，所謂 keep 住個 momentum， 而呢個 momentum 咧，係不係透過我哋嘅所謂嘅勇武咧，係達至嘅。咁我哋先至能夠咧，係可以延續到咧喺11之後，甚至乎咧喺美國。即係準備通過呢個民主人權法案嘅時候咧， 要祥和啲嘅，確實係要， 係咪？ 啊，起碼 喂，同埋我哋已經蝕咗咁多人，1400人俾佢啦。OK， 我哋仲嚟，即係我覺得呢個唔係好 prudent 嘅做法。所以我頭先話，其實值得辯論嘅。其實我之前本來已經想講好多次嘅，咁勇武抗爭同埋即係所謂嘅和理非，係咪可以咁樣交替咁運用咧？咁樣好似得、哦，因為點解咧？點解好似得咧？就係、是、我哋睇到政府嘅讓步咧，每一次咧都喺呢啲咁嘅大嘅暴力嘅衝突裏面咧，係達至翻嚟嘅。你睇615嘅暫緩係因為612 ，OK， 9月2日就係因為太子。 嗯， 咁啲人咧就有個錯覺，我覺得呢個係一個錯覺嚟嘅，甚至乎咧對我哋日後咧嘅爭取嘅運動咧都有個危險，就係、是、哇，我哋要用呢啲咁嘅方法逼到政府唔可以唔敢做。喂，今次得啫，因為我哋 200万人走上街头嘛，而政府系不断系犯错误啊，不断喺度挞 Q 啊嘛。咁我哋梗系可以咁样咁样交替都唔系太大嘅问题咧，因为警察嘅暴力系好严重啊嘛。喂，這个我哋冇得唔承认噶，但系话你长远嚟讲，你挥霍民主自由或者系法治嘅制度嘅时候，你系咪真系仲用紧呢个办法咧？因为你挥紧嗰样嘢，头先我 up 嗰三样咧。喂，其實係攞個文明社會嗰樣嘢嚟嘅，因為我唔係透過武力去解決嘅、即係所謂私了嗰個問題就係咁啫嘛。喂，香港去到呢個階段，如果我哋而家要走去玩健身嘅話，或者玩自衛嘅話，喂，其實已經係好恐怖嘅咯噃。 就好似 喂，我哋已經回不過，唔係我嘅 concern 係在於咩咧？ 即係好似以前鳩達做嗰啲啊嘛。 喂，我哋係回不過去以前。喂，呢、這個先才我哋 一個不歸路嘛， 呢、這個不歸路，我知道係 a point of no return， 對所有人嚟講都覺得我而家要繼續理，咁但我話喂，繼續理都仲有好多嘅選擇噶嘛，係咪？尤其是喺而家已經經過咗持續超過100日裏面， 啊、我嗱，即係我覺得有一樣嘢大家要諗嘅，就係其實啦，就係武鬥未必可能大家參與到，但係其實文革批鬥嗰樣嘢咧。大家都避唔到，因為你國泰之後啦，尤其而家上個禮拜國資委即係揾30多個央企落嚟見呢個林鄭，林鄭呢個撲街肯定賣港噶啦。 唔係，你好簡單啫嘛，你喺呢度數最近嗱、網上咧，大家都要 report 嘅，嗰、個 post 咧就係、喺網頁裏邊咧，係將所有 蘋果、立場新聞、蘋果日報， 甚至乎所有嘅抗爭者 係啦。 嗰啲嘢全部都搜曬出嚟 嚇、 喂，呢樣嘢， 無論牧師又好，社工又好，嗰啲人全部咧將嗰啲資料全部起曬底， 跟住咧， 這個、 跟住我睇完嗰啲電話，喂，有啲因為有啲我認識噶嘛，屌真係啱噶喎， 係啊， 陳書記住邊知噶喎、 知噶， 係咪啊？ 係啊， 喂，所以而家嗰個秋後算帳係嚟緊啊 ，OK， 你睇到噶啦、無線喐人 ，OK， 國泰 喐人、，OK， 教師嗰啲全部及緊及到實一實。 要整个监师会 ，book 佢个街系。 跟住咧就我哋上网起底嘛。我就唔信我哋嘅，因为我相信嗰啲差佬嗰啲底咧，全部都系佢自己有搞嘅啫。咁佢咪起我哋底咯。 啊，即系自己啲私怨嚟嘅，屌你 真。喂，你系咪咁同佢斗先？唔系，我问你一个问题，一你系咪觉得咁样系可以解决到即系长远香港个问题先？我觉得唔系咯。 你话边个先？你话嗰班即系蓝丝定咩啊？ 蓝丝啊！ 蓝丝界啦，呢、這个其实你要谂下点样反驳呢、這个，真系呢个其实你要反驳。 唔系，所以我哋要变翻咧，就系 when they go low, we go high。 嗱，咁啊，就嗱 ，when they go low, we go high 嘅意思就系话咧。佢向嗰啲最賤格、卑鄙下流嗰啲嘢走嘅時候，我哋就要攞翻個道德高地啊嘛！因為嗱，老實講，武鬥我哋又唔夠佢嚟噶啦，除非我哋走去買裝備嘅啫，同差佬打鑊嘅啫，燒幾個差館嘅啫，我哋梗係唔會咁做啦。 有一班連登仔 殺十個八個差佬。OK， 大家爽一爽咁樣。 有一班連真仔，而家就喺度圍藝救趙，就其實咧就唔係武鬥，咁即係其實連登仔好多人啦，即係其實即係好多精英啊。咁有啲人咧就開始做以前咧呢個叫做即係嗰啲咩呢個本土研究社啊，做嗰啲嘢啊。 專業清算師 就喺度，即係專業清算師就喺度揾嗰啲咧鄉黑啦，嗰啲咧邊個想即係 僭建啊？ 係啊，僭建啊， 違規啊， 喺度套丁啊嗰啲，喂。就唔使你只係陳劍清搞啦，喂大佬人人都是陳劍清，大家一齊去搞呢啲嘢。嗱，其實除咗呢啲嘢之外，嗱你 TVB 你已經見效啦，係嘛？即係譬如你中秋啊嗰啲 show 啦，嗰啲商場 show 啦，其實你而家你係咁而喺連登吹街，佢已經唔敢出嚟。 啊！唔係你好簡單啫嘛，你真係唔幫襯嗰扎友嗰啲商鋪、 美心啊嗰啲啊， 係咪？你真係係幫襯都係幫襯大班嘅。因为点解咧？我觉得我哋系要转噶啦，即系因为点解咧？我参考咗法国嗰个经验咧，法国最后无以为继咧，就系因为大家你又升级武力，佢又升级武力嘅时候咧，大家都50步笑100步， 唔系即系蝙蝠侠同埋呢一个小丑咯，系嘛？即系 你哋两个喺星期二喺城寨嗰度都讲过啦，喂大佬良心消费者运动啊嘛，喂当年即系嗰啲消费者点样逼 Nike 啫走去，喂即系讲环保啫，喂就系唔买 Nike 嘢啫嘛。 唔系啊，我其实我啱啱嗰样嘢我同阿细良相反啊，我就系觉得就系要发挥消费者权益系嘛，尤其系去嗰啲咩啦，即系嗰啲咩嗱。 你嗰啲咩嗰啲咩中資銀行啊，係咁排隊喺度問買保險啊，係嘛？然之後問長問短啊，個個係咁問啦，係咁排佢隊啦，係嘛？即係每個禮拜做一樣嘢，係嘛？嗱，呢個禮拜咧就搞呢一個咧中資銀行，下個禮拜咧就去搞呢一個華為，再下個禮拜就搞呢個中移動，係嘛？喂，大佬個個排隊，我發揮消費者權益， 一啲啲、應該咁講嗱，即係如果你講緊即係美心嗰啲，梗係要餓死佢啦， 餓死佢。 咁但係問題，如果你講中資嗰啲，因為中資唔係靠我哋去、到做生意噶嘛，人哋系成，人哋系另外有啲央企喺香港嗰度衙门衙武，系靠呢啲咁嘅，即系中移动啊，或者中银走去，即系提供服务噶嘛。 系 咁，反正呢啲咁嘅公司，喂，冇我哋都唔优做，点解我哋唔去烦佢咧？即系你嘅意思系咁样。 系啊，嗱，但系咁讲啊，即系其实而家咧，佢而家嘅策略就系话买起晒香港嗰啲公司啊，系嘛，即系然之后咧，就喺嗰个生活喺你饭碗上面嚟控制你，搞到你咧，即系其实用老板嚟微观维稳你，系嘛，搞到你唔敢出声啦。嗱，讲真，即系可能，即系喺嗰个理念上面啊，嗰、个 logic 上面，佢哋觉得可能 work， 但系咧呢、个一定蚀本生意嚟，因为你去做呢啲咁嘅决定嘅时候咧，唔系在商言商，你系纯粹系用一个政治嘅出发点去做。 你就好似内地嘅大企业咁样，变、咗有个党委书记喺度， 系啊， 就系管大家嘅政治生活。 系啊，喂，大佬，以前你香港系作一个。即係其實好似阿邊個話齋，即係呢個周恩來話齋，其實係即係長遠打算噶嘛，係嘛？ 長期打算，充分利用， 充分用。因為你當香港係一盤生意咁去 run， 佢係可以賺到錢。但係而家唔係，你而家你香港你變咗係一個倒水嘅生意，因為你以政治為出發點去買起香港啲公司，純粹係想去控制香港人咧嗰把口嚟去做投資嘅話咧，咁呢個一定蝕本生意嚟嘅。 佢唔係淨係諗住控制把口啊。即係你翻去我嗰個嘅邏輯同埋理論裏面咧，第一呢一個係一個空理嘅行動， 當然係。 OK， 第二咧，佢覺得係有數啊，唔係淨係政治上面有數，係經濟上面都有數。OK， 所以佢空理加成咧係有原因嘅。OK， 你第一你已經減少到香港嘅即係收入或者係嘅利潤已經係唔超過20% 啦。OK， 12嘅點翻轉啊！ 你走啦， 即系你嗰个 GP， 我唔欢迎你，即系话其实佢唔系净系谂住系管控你嘅政治生活咁简单，呢个系一个空嘅一个方法，话俾你听，我准备咁做 ，OK？ 第二就系令到你哋班友仔都灰心丧志啊嘛， 嗱， 唔再同佢斗啊嘛。 嗱，头先咧，你话咩田北俊嗰啲咧，点解无端端喺度督翻呢一个周永恒呢啲出嚟啦？嗱，我觉得啦，佢系代表。嗱，不嬲都知道，其實佢後面就係嗰啲大出 李家 李嘉誠啊，其實佢就係代，佢就係幫呢一個李嘉誠做嫁娘，係咪？即係嗱，你要文革批鬥呢啲咁樣嘅地產霸權，即係搞呢個地產建設商會，地產建設商會出咗聲㗎，係咪？喂，你而家你嗰啲咩，即係嗰啲咩人民日報啊，喺度話叫我哋係咪？抵諗啲係咪？即係叫做話，即係唔好再去度掠到盡。喂，咁大佬。即係嗱，呢、這個嗰、那個係政治經濟問題嚟嘅，其實係。咁當然，喂，佢哋梗係話，喂，我哋冤枉㗎，係嘛？你喺地產建設商會咁講啦。咁但係而家咧，你見到落手落腳做呢啲咁樣嘅。即係政治上面嘅 street fighter 啦，你見到田北俊啦，嗱雖然佢就係真係呢個榮譽主席啫，但其實佢而家越嚟越出多聲啦，因為佢真係一個比較係有人報佢先啦，起碼係。 哦，係啊。 係啊，喂，大佬佢講嘢佢有份量。係嘛？即係如果佢講呢啲嘢嘅時候咧，即係其實喂，老共都會覺得樣衰噶嘛。其實係 唔係而家即係田北俊佢而家攞翻周永勤嗰單嘢出嚟，佢好好笑啊！佢話咩要求仲喺全國人大裏面嘅周梁淑怡同埋劉建儀、就去信全國人大要求獨立調查何君瑤同埋呢一個西環嘅關係啊！你諗下讀咩叫？喂，全國人大獨立調查係一件幾好笑嘅事。 哇，呢個就冚到埋牆喎，呢個。 所以你即係睇翻即係宏觀嗰個諗法咧，就係咧不過不忽略一樣嘢就係、其實究竟中聯辦、林鄭月娥或者港澳辦呢個系統咧，一路以嚟佢成個嘅處理問題嘅方法喺呢一個風波裏邊咧，係繼續喺度點火嘅。OK， 如果我哋係用佢呢、這個咁嘅logic 咧。同佢繼續喺度潑嘅話咧，我覺得係有問題。因為點解咧？你係會中曬咧，佢哋想潑嗰樣嘢。 嗱，我覺得林鄭有個過程嘅，佢本身咧就都係我諗都係好被動咁想救火，但係救下救唔到嘅時候咧，即係冇索性咧就玩大佢，就變咗即係口黑學嘅一個叫做係即係嗰個 補鍋法。 補鍋法啦，因為咧而家要保住自己嘅位咧，就只能夠將個鍋咧就越搞越大。 因為點解咧？如果你用翻當年即係六七暴動嗰個嘅做法，當年個黃威林，就係佢不斷喺香港咧挑起嗰、那個即係、就是、反英抗暴嗰個運動嘛，其實最後尾翻出嚟嘅結果就係因為佢要自己保住自己嘅權位啊嘛、嗯，因為如果佢唔走去即係鬥到呢一個港英嘅話咧，就係嗰啲群眾喺個文革嘅風潮裏邊咧會走嚟鬥佢啊嘛、嗯、，that's why 佢要咁做啦。同樣道理，林鄭月娥都係睇緊呢樣嘢， 嗯， 港澳辦、中聯辦都係，因為嗱，如果嗰個風波係能夠平息，例如已經設立呢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啦，佢一定要孭鍋嘅，即使佢喺唔喺度，佢都孭鍋啊！喂，你做領導人都會咁諗就係、是，喂，我炒幾條友去即係平息個民憤啦。李家超、鄭若華，即係林鄭月娥，喂，嗰啲冇得走雞噶嘛？喂，你港澳辦唔使走人啊？你中聯辦唔使喐啊？黃志文唔使喐啊？張曉明你唔使喐啊？ 黃志文好耐。 喂，你對個形勢嘅誤判，我唔係話你呢個過程裏邊啊。即係你個止暴制亂錯啊！即係如果你係領導人，梗係會咁講啦，係嘛？不過問題就係你對成個形勢嘅誤判，搞到而家即係全世界變成香港國際新聞，你唔需要為呢樣嘢政治問責啊？係嘛？呢個係第一樣啦。喂，第二樣嘢，如果我哋再睇，佢不停咁樣喺度撥火，透過啲差佬去實施警報嘅時候，激起個民憤，令到我哋更興係唔會完嘅時候，你個諗法就係、是、喂。攞我嚟做人質咯，同美國佬講數咯，還掂你美國佬咁中意攞香港問題將佢共管香港咯，咁我而家咪將計就計，啱你嘅套路去同你談判咯。唔係，我覺得佢嘅計謀係咁噶，所以點解好多時候我都覺得喂都差唔多，即係都翻去大家平靜少少，玩下人鏈啊，做下。即係中秋 咁嗰啲多人啲嘅，嗰啲多人啲嘅。 唱下歌啊，咁咪幾好？喂，因為點解我 keep 住咗個 momentum 啊？ 係 證明我哋係覺得個問題係未解決啊嘛。 嗱，我見到咧，嗱環球時報點樣評論即係勇武抗爭啦？佢其實佢覺得係即係環球時報，佢覺得就係其實而家勇武抗爭係越玩越縮嘅。佢所謂越玩越縮咧，就係話佢即係叫捉底。捉底之後咧，點解你哋即係咁放火啊？點解要掟汽油彈啊？佢嘅講法就係話你哋而家咧因為人少啦，而且冇以前咁大聲勢啦，咁所以咧就做啲激啲嘅嘢。嗱，確實咧，嗱，如果你話睇差佬佢自己本身嘅策略嚟講咧，我哋之前講過，其實佢係三個層面嘅 penetration， 即係第一個層面就係其實佢就將港鐵變咗黨鐵啦，係嘛？即係佢已經 penetrate 到係呢個港鐵月台你都可以執法啦，係嘛？第二就係嗱好絕嘅，就係跟到你學校，跟 Q 到你，唔係跟 Q 你翻屋企啊！喂，大佬，我上個禮拜我真係我就見到我屋企樓下，喂，成班狗冚家產。跟到你翻屋企嘅，系戰到咁樣嘅，甚至乎有時揾休班警添，係鬼鼠成咁嘅。 所以你著黑衫，後生仔嗰啲， 嗱 就好似上個禮拜六喺九龍灣，樂華村嗰度，咪就係咁咯。 係啦， 喺個巴士嗰度跟嘅。 第三個層面嘅 penetration 就係學校，即係你見到而家咧，即係最受困、最受追蹤嗰個咧，就其實浸大，浸大學生會會長啦。哇，大佬，而家黑白兩度夾佢嘅。係嘛？喂，雷射筆又唔得，係嘛？喂，即係你嗰個咩？即係攞嚟切月餅個餐刀又唔撚得，係嘛？喂，嗰、那個藍絲嗰、那個福建幫攞把菜刀出嚟啊！揈下揈下，你同佢搭膊頭，撲你個街！即係嗱，即係佢呢種咁嘅 penetration 咧，其實係令到即係啲人係少咗嘅，確實係。咁而我即係我覺得就係話，確實咧，你咁去做嘅時候咧，而家你嗰啲勇武派啊、勇武抗爭啦，嗰、那個成本係高咗，因為人少咗，你而家相對每個人頭咧，需要負上嗰個風險，亦都大咗，因為佢易跟咗啊，人少咗，梗係易跟咗啦，係嘛？咁你同埋即係 唔係？所以個問題就喺呢一度咯。頭先你call 呢一個嘅《環球時報》咧，裏邊其實講咗個答案出嚟。其實我哋根本，我 from day one 我已經講啦，我哋人多嘅時候咧，係唔需要透過啲咁嘅激進物行為咧，係惹起群眾嘅關注嘅。from day one 我已經咁講，因為你人多啊嘛。我每次我都幾十萬人嘅時候，你再做嗰啲嘢，其實已經係第一自己好蝕底，俾佢咁樣濫捕。你呢個此其一。 第二就係個鏡頭好難睇嘛。 但係個問題係你點樣去到人多和你飛先？因為而家個狀況係仍然有好多和你每次民陣搞遊行，喂你差佬一定係落反對通知書㗎。然後到時到後，喂你真係和你飛走出嚟咩？喂，咁佢咪催淚彈咯？ 哦，咁而家就唔一定係遊行㗎啦。你見到商場大合唱啊，即係同埋人鏈啊，即係朝頭早人鏈啊，咁其實都係個恆常可以做。 唔係啊，你而家個問題喺邊度啊？本來我呢啲句我都唔想講。你 facility 到佢開筆反對通知書啊，你再咁搞，咁我遊唔遊啊？個遊行，係嘛？我哋梗係會去啦，但我驚其他群眾。就是因為你感覺，因為有好多人真係咁戇居嘅，即係以為冇不反對通知書咧，就唔有得遊行噶。 OK OK， 因為佢而家就係不斷喺度製造緊呢一個嘅恐慌俾我哋啊嘛。 阿土伯，嗱，你呢個擴張啦，阿森哥都講過，但係呢、這個係咁樣有嘅，即係其實你嗰、那個你嗰、那個即係都幾似嘅思路都。咁但係咁講， 咁個廢腦嘛我哋， 唔係但係咁講， 好多人真係咁樣。 但係咁講，嗱，你話和李飛嘅觀點嚟講咧，我最唔擔心你一樣，反而係即係你話暴力嘅升級。你會驚嗰、那個形象上面有 唔係淨係形象嘅問題？ 嗱，我知道嚇，即係 既係手段，亦都係原則嘅問題。 那個、coverage 嗰、那個即係令到你嗰個叫做道德光環咧，其實削弱咗。你即係等於就係蝙蝠俠的誘惑啦，係嘛？蝙蝠俠受到呢一個小丑的誘惑啦。咁但係我覺得咧，即係你話不反對通知書呢一樣咧，呢、這、一個觀點咧，其實我最唔擔心，因為嗱，其實我起碼上個禮拜我行咗啦，係嘛？我自己都選咗行咗啦，咁。而其實而家啲人咧開始咧，即係習慣咗唔驚呢一個叫做係冇不反對通知書嘅遊行嘅時候咧，你行得越多咧，其實啲人咧見到，喂原來都咁多人嘅喎。咁其實 唔係我最擔心嘅一樣咩咧，就係咧跟住佢，如果用翻我嗰個估計咧，就係佢一啖砂糖一啖屎，軟硬兼施嘅時候咧，既係搞你學校，既係即係起我哋底，既係即係管啲員工嘅時候，跟住佢再出一個獨立調查嘅時候咧，嗰、那個獨立調查嘅結果我都已經預計到最後點寫， 咪就好似嗰日 你最後係五波啊！咁我點樣去即係喺嗰個運動裏邊係贏佢啊？ 我覺得 而家我估啊，就算聽日宣布獨立調查都好啦。喂，第一個包仔未必會撤控，OK。跟住告到你包仔告足玩足你一兩年閒閒地，係咪？呢個此其一。第二就係、是、有咁重，你睇而家啲法官係咪話唔保釋唔保釋㗎啦，吹牙咁樣。 仲咪仲要吹到入兒童院添， 係咪？ 有啲嚇。 嗰啲僆仔僆妹咁啊行過路過咧，咁樣濫暴法咧，製造嗰種咁嘅恐慌咧，好驚。所以我反而我唔係太擔心咧。就是我哋嗰啲人唔會因為不反對中止書唔出嚟嘅問題，而係在於佢製造咗呢種乜恐慌咧，嗰種氣氛咧，令到我哋冇曬 momentum。如果你繼續咁樣搞落去嘅話，所以我就話喂，即係我簡單總結啫，我都想，喂，唔好再搞嗰啲差館啦，唔好再搞啲地鐵啦。我唔明你點解唔去總部咯，我唔明你點解唔去禮賓府咯。如果你咁樣搞就係咪？喂，你真係針對緊嗰個問題啊嘛！喂，群眾運動唔係走嚟發泄噶嘛，大哥，係咪？我喺呢度發泄，咁我拍一張台，一錘打落你嗰度，咁得，係好爽快。但我覺得解決唔到個問題喎。 嗱，有啲可以見步行步啦，即係起碼我頭先要講一樣嘢啦，就係、是、林鄭而家落區個問題。林鄭落區，我覺得呢個要即係狠狠地羞辱佢。嗱，我又見一個口號啦，即係大家即係嗱，唔需要人多去講，但我一定會聽到，就係、是、八個字：臭閪特首。中共走狗，我真係要有人即係當面鬧佢臭閪先得嘅呢個係，係嘛？即係有啲人去嗌啊，即係佢自己面目無光啊！呢、這個真係好大喎！呢、這個其實係開啟一個羞辱之門，係嘛？有啲人喂，每個人都有弱點嘅，即係何君瑤嘅弱點就係佢匹馬啦，係咪？林鄭嘅弱點就係佢嗰個尊嚴啊嘛，佢要面噶嘛？呢撲街係， 你覺得佢仲有咩？ 唔係佢真係要㗎， 要㗎， 即係去到而家呢啲咁嘅狀況，佢俾記者係咁質咧，佢都係黑曬面咁樣，覺得你唔應該質佢嘅。 即係佢預咗喎， 佢預咗，但係佢接受唔到咯。 但係如果你真係有個畫面 cover， 真係有人當面嗌佢臭閪嘅時候呢，嗰、那個畫面其實係非常之 viral 㗎，嗰、那個畫面係好，即係其實係喂好大快人心㗎呢樣嘢。 佢同梁振英係完全兩樣嘢嘅，梁振英嘅角度嚟， 好好撚厚面皮㗎梁振英係。 咁大問題，林鄭係真係接受唔到呢啲咁嘅嘢，一定 唔係。我覺得咁啊，係咪用你嗰個口口號咧就可以爭議嘅？ 但羞辱佢係梗㗎啦， 羞辱佢係梗嘅， 要啊，一定要啊。 因為點解咧？唉，你即係。證明你都冇乜搞群眾運動，大佬啊好多和理非， 我知唔帶粗唔帶粗口啊嘛， 你呢啲 係要人都要試一次㗎， 點會可以係俾啲人去群眾跟住你嗌啊？除咗啲後生仔之外， 唔係有一班你、okay? 有一班嗌得㗎啦。 唔係我覺得咁，第一次咧。你一定要去圍佢嘅， 要 即係幾千人咧，就算朝頭早點都好咧，係要幾千人咧都要圍一圍佢嘅。OK， 即係嗌佢落台又好，嗌佢咩臭閪特首都好，即係你點都要去，即係 disgrace 佢嘅。不過個問題就係我覺得呢個女人咧，已經去昇華都係另一個階段咧，就係完全即係好有口黑學嘅，即係睬你都傻咁樣。因為佢走得出嚟去玩呢一個嘅對話遊戲咧。佢已經今日已經講咗啦，佢預咗你哋班友仔係咁做嘅。OK， 嗱，我最擔心嘅問題就係佢預咗你咁做咧，呢、這個亦都係佢即係引君入夢的一樣嘢啊嘛。 嗯， 係咪就係又同你喺現場嗰度咧打鑊咁樣？ 喂， 咁咪死㗎啦！ 你諗翻轉頭啊，喂，百五人去醫館。喂，我哋都 真係好， 我哋去睇過黃子華啊， 大佬 醫館， 仲要規矩多多。 唔係，所以我其實我覺得咧。真係作為反對派咧，除咗圍佢之外咧、其實係唔應該陪佢喺入邊沉嘅。 咪你想啱咯，咪 所以咧，民主黨又好，成個泛民又好咧、即係已經宣布係不同佢對話。 咪前日咪就係咯，原本佢話見嗰班區議員四百幾個得百幾個去咗啊嘛，係 啱噶。喂，你仲陪佢做呢一場嘅劇目？係有乜意義咧？ 唔係啊，即係聽埋我講先嗱，即係我哋都去過即係醫館睇黃子華噶，喂醫館嗰個位起碼一千人啩，喂你先至抽得嗰百五萬人入去醫館， 因為佢已經報咗八百五十係佢自己有啊嘛， 係咯， 屌真係啊， 唔係所以我哋要喺外邊，我哋就唔好同佢喺內邊，因為點解咧個麥喺揸住喺佢嗰度， 嗯，唔係啊，但係佢唔會俾你見到啊，佢嗰啲有秘道㗎，好撲街㗎， 唔緊要，係 啊， 就係你圍住佢嘅牆已經夠啦。我唔知嗰日系咪平日啦，几点啦？系咪？如果系大家 九月二十六号星期四晚上七点到九点， 哦，咁好啲，大家收工，系咪啊？咁就可以去围啦。 嗯 ，keep 住呢个 momentum。 系啊，其实你就算你嗱和理辉可以有和理辉嘅做法，即系譬如喺医馆出边啦，你搞人链。系嘛？然之後就喺度嗌口號咯，咩即係五大訴求啊，缺一不可咯，呢啲乜嘢咯？ 或者臭閪走咩話？ 中共走狗嗱，有啲人咧就唔同意嘅嗱，可以咁樣改嚇，即係你唔叫臭閪特首啦，你話叫垃圾特首、中共走狗，其實你要順耳啫，係咪？垃圾特首都得嘅，但係臭閪嗰樣嘢爽噶嘛， 係你啫，你啲麻甩 真 係 好爽嘅，大佬你當面嗌佢臭閪，一定要人試一次啊！系咪？我唔需要嗌好多次，你试一次嗰个画面就周围传噶啦，大佬嗰样嘢好鬼，即系喂，即系好喂呢样嘢， 谂 起都兴奋啊，大佬真系。 其实医院隔篱咧， 你知唔知我有冇发觉佢啲叫咧系永远都系佢自己喺度笑咧，佢好过瘾。 其实医院 老实讲，你叫我揸住个麦咧，我话嗌唔出嘅呢个口号。 医院隔篱系清真寺嚟嘅， 清真寺 即系其实大家咧。是可以在那裡讀可蘭經，我想他仲驚。 可蘭經啊，可蘭經他覺得可能咩嘅喎，可能覺得你恐怖分子喎又嚇。 但係小心，我覺得如果他嗰個對話咧引君入夢咧，就係又同你喺度打鑊咯。 係啊， 不過如果你話夜晚七點，我哋九成九嘅人都係和你飛嚇，去唱歌又好，嗌口號又好，鋸佢又好咧。咁呢樣嘢係好嘅。 由驅魔咯，係嘛？即係唱阿里都亞啦嚇。 同埋你都預咗，跟住嚟十一咧。你都係要公民抗命㗎喎，佢一定唔批㗎喎，睇而家佢嘅走勢，係咪？ 我預咗可能呢， 喂，但問陣 有，所以呢我建議嘅策略就係點解而家我今日用咗兩節時間不斷講緊即係和理非嗰樣嘢呢，其實有針對性呢，就係等差佬係冇再有任何嘅藉口呢，係發呢個反對通知書㗎嘛，係咪？即使佢發到反對通知書都好，我哋都佢唔好 legitimate 咁係話我哋暴力㗎嘛。如果你 keep 住喺呢兩個零禮拜嘅時間裏面 ,ok, 係以和理非為主導嘅話，其實你哋嗰陣時候講咗好耐啦，不過冇人理咋嘛，係咪？因為某程度上大家唔好呢，就係你叫我哋嗰啲多數呢， 係服從少數先得㗎，大佬。喺個成個運動裏面，嗱，你又冇大台咯，係咪？又唔可以割席咯。不過割我哋咁你點搞啊，大哥？咁你贏唔到㗎噃。今日我記得唔知係呢個《華爾街日報》定係邊度講啊嘛？佢話個問題就係、是：喂，第一你冇大台，唔知點樣對話，唔知點樣妥協，係嘛？逼政府啊，講緊嘅意思係：喂，第二就係、是：喂，咁你嗰啲完全控操唔到喺成個運動嘅時候嗱，我唔係話要重新建立大台或者係要玩國籍啊，而係在於我哋都有啲原則同底線咧，係俾我哋嘅參與者咧係 feel comfortable， 同埋令到外國嘅支持咧係能夠持續而唔係轉得太啊。因为佢唔系我哋嚟噶嘛，喂，你又投唔到佢票，嗰啲领导人系嘛？啲群众又冇我哋嗰、那个即系亲身嘅感受，喂，咁佢随时 withdraw 用乜嘢啊？你睇 CNN、BBC 系嘛？华尔街日报已经全部，你睇个势头唔对喎，我见到，所以我先反复咁话俾大家听，喂，唔得啦，咁样唔可以咁样交替噶，你一定要一样嘢为主，一样嘢为次。唔好將自己嗰啲嘢浪漫化咗佢。 嗱，我覺得就咁樣啦，即係林鄭先升波功，人鏈加升波功夠噶啦，其實就，然之後逐步逐步嚟啦，係咪？即係逐啲逐啲試下，你唔暴力噶嘛？升波功係咪？即係你唱歌又得，人鏈又得，係咪？你然之後你唱喺度啊，係咪？死黑頸咁樣樣，然之後大家就自動波噶啦。 因為點解咧？而家佢製造加多一句幾前咧，就係佢製造緊呢個恐慌。就算啊，啲人嗰啲教堂啊玩休息站都好咧，佢照喐啊嘛。 哦，係啊， 玩抽選獎啊嘛。 哦，船到為你啊， 係咪？又罰啲教師啊嘛，係咪？唔好話企業嗰啲嚟緊啊，可能係逐步玩抽選獎噶。是咪逐步一步步嚟㗎、你證明，所以我哋點解要 keep 住個 momentum， 要 keep 住我哋自己嘅群眾嗰種熱情，而係能夠更加多人參與嘅唯一嘅方法就係呢樣咋嘛、就係和理非咋嘛、是咪如果大家有興趣要辯論嘅咪辯論一下呢個策略囉，係咪全世界所有和理非嘅運動嘅得勝率係超過一倍嘅，係50%+嘅，20%+所謂得勝嗰啲可能係軍事政權。 唔係嗰啲個叫做咩和理非原則叫叫3.6% 定律啊嘛，係嘛？呢、這個叫做係，即係你人口嘅3.5% 嘅人係持續咁樣去抗爭， 那個成功率咧係好似係高於60%啊嘛，好似即係比較高啦。總之就係、是。嗰、那個原則就係和理非原則就係咁樣嘅，即係有啲即係社會即係社會科學咁樣樣，即係做過一啲 statistic 咧，就係咁樣計嘅就。 但其實歷史話俾你聽係係嗰班人係不斷咁樣動搖翻自己國家的經濟，令到啲精英冇得唔分裂啊。 嗱，唔係咁你而家其實都咩㗎啦？你我覺得咧，而家即係老共咧去批鬥嗰啲鬥地主咧，其實都係臭棋一著。佢係令到即係其實而家香港反而大團結啦。咁如果即係我哋呢個時候呢，其實係我哋聚焦一個公敵啦，咁其實呢佢自己都危㗎，你估好爽㗎，真係。 係我哋從來冇諗過去到積極咁樣回應班資本家㗎。 即係你 connect 李嘉誠㗎嘛。即係我哋、我嗌唔出啊，我嗌唔出人人都是李嘉誠㗎，大佬，因為我哋真係冇咁有錢啊，大佬啊。 我唔係咁嘅意思。 即系同埋，即系等于嗰阵时系嘛，阿孟州俾人拉咗，嗰班戆鸠喺度话人人都是孟州啊嘛， 唔系即系唔系咁嘅意思，而系话喂班精英分裂紧，即系你讲李嘉诚天笑嗰啲开始喺度讲嘢嗰阵时，喂我哋有啲乜嘢系可以唔 系你 就系 要令到呢个建制分裂咧系好难嘅机会嚟嘅，所以咧你一定要系完全把握 有裂痕噶啦，有裂痕 把握咗呢个机会吓、令到佢系企喺我哋嗰边。所以咧，你唔單止係借呢個機會咧、你一定要係第一係搞咗獨立調查一樣嘢先啦，嚇、滿足咗大家，即係喺嗰個獨立調查裏面我哋要揾啲人去問責嗰個問題先啦。第二，其實你又要鬆831嘅，因為呢個先至係真正嘅制度嘅問題啊！如果唔係，我哋下次又走上街頭，又玩呢一個嘅反送中咁持續100日，喂，你長遠係要解決個結構嘅問題，但香港係政治結構問題嚟噶嘛？ 喂，咁 簡單， 講警察啦，李嘉誠都驚啊，隨時。 好，今晚差唔多啦嘛。 係，差唔多30多分鐘啦，拜拜。 拜拜。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